一条大河，波浪宽，风吹一朵花向两岸。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艄公的号子，看惯了船，上的白帆， 这是

手，填服了心伤感伤口，天生的一对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，一起一起手挽手，一日一夜再背后，温馨的感觉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，你有我的多朋友，愿意永远一起你分忧，忧郁的气候和你一手将风雨护走，我有你这个朋友，就似有梦在那双手，开心的气候和你高高低低到处走，你有我这个朋友，愿意永远一起你分忧，忧郁的气候和你一手将风雨护走，

扬长而去，他带走的香气不知哪里去，翻开了试卷又徒添悲意，凄凄的泪水冲淡了分担美誉，终于光抱起却无人能同悲喜，他守着家意韶华东去，层楼和墓里怎能够伸缩得住秋千缕， 是

在梦中寻找和回味。黑夜这种情打开心扉，等待着我自己的跟随。若命运对天意注定要你我分离，让爱永相 是奔不得，与

日记里，都是永不褪色的痕迹。今夜你是否还在哭泣？那些长久以来的记忆，在所有泛黄的日记里，选择一页自己最珍惜。